怕攀升是用阳光亮，我让悲伤登场，怕怀中有百转柔肠，长出枝的模样。 亲爱的，我愿付出一切，亲爱的，和 我把双手张开。 说，作词暗杠，古道悲观人，独歌人静瑜。囡囡啊，不要调皮，坐下听听阿婆说。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。囡囡啊，不要惊慌，过来听听阿婆说。睡个觉，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。囡囡啊，你会困惑，慢些脚步，别忘了慢慢的，你会明白丢了的是什么。人生路本就是场获得与失的选择，迷路时想想当年阿婆怎么说，回头看看雨水过后云彩很多，来吧，阿婆帮你偷偷摘一朵。 等你老了，阿婆走了，你要记得把这乡音教会娃儿怎么说。来吧，阿婆等你，还在那村落。 男要不要调皮坐下听听阿婆说，这个季节天气转凉，地上雨水多。男要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，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。男别怕，男别哭，乖乖睡咯，你静静听首歌，曲曲轻些，静静安歇，月儿

高水，愿随